第132集，希望美好的东西永远保持美好。 把面具放上去不难，但我无法预测会起到什么效果。这个视频目前只有警方手里有，一来涉及到保密，二来会暴露我们对这枚面具其实一无所知。 也许这反而是好事，让资眼认为你相信了这枚面具的真实性，急迫的需要线索，那么资眼有可能继续拿这个面具做文章，进而暴露一些信息。 现在局里成立了专案组，案子不再是严姐牵头，但毕竟是警方的政务，我要汇报之后才能决定。 小唐还在一直关注赤天使吗？ 任毅想起来，网络犯罪科那边应该也没闲着， 一直在关注。经过几个月的潜伏，他已经成功混入了一个高级 VIP 群。 高级群？哦，好像之前周川和小谭都提过这种群，是要考验活跃度、消费额、忠诚度之类的。 对，不能主动加入，网站会根据数据检索到这类人，会有人来联络你，把你拉入一个更隐蔽的内网，但在此之前会有测试。 什么测试啊？ 测试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纵火癖。他们不会要求你泄露真实身份，但会问你很多问题，比如你怎么发现自己的癖好，你小时候如何成长，详细描述你对火的感受，展示你的收藏，对一些著名事件是否了解。小谭在赤天使的论坛混得久了，知道他们会有这种测试，所以提前准备了很多物料，又让心理专家帮忙，才顺利通过。 真他妈变态。操，这种高级群里面都有些什么？ 更邪恶的东西。其实在赤天使论坛和直播的内容里还相对收敛，因为他们知道有各国警察盯着，绝大多数只是火灾的素材交流，直播也大多是周川那种程度的，比如探访火灾后现场。就算纵火直播，也尽量烧一些不涉及产权的，不触犯刑法的，最多只有不到 10% 会触及犯罪，就像周川烧车、陈佩烧小区那样，而且针对的人也极少。毕竟赤天使还不够隐蔽，有被追查到的风险。但是在高级群里，这个比例完全反了过来，八九成是真正的犯罪。 任毅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庞贝博士的面色也异常沉重。 现在是好几个人一起在管理那个账号，小谭一个人心里承受不了，他加入时间比较短，目前还没有发现在大陆境内的犯罪，不过他们正在翻以前的案子。 能查到他们的身份吗？ 能，我之前说过，他们的所有交流都是在赤天使黑客技术的保护之下。小谭说他们可以攻破黑客的防火墙，但这样就会打草惊蛇，现在还处于收集证据的阶段，没到收网的时候。 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公家案有关的讨论吗？ 有过，因为前段时间我跟你说过的，我和仁义因为一起烧车案的视频被直播在了赤天使上，被他们关注，但目前为止他们的讨论里还没有出现有价值的线索。 这个高级群一共有多少人？有组织的成员吗？ 不到100人，但群不止一个，里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。组织的成员我们怀疑是有的，很可能是群主，还不确定。 这个邪教组织很危险，高智商型犯罪是极难对付的。我打赌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类型的犯罪组织吧？ 没有，我们见过纵火犯，见过邪教，但没见过两者结合的，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，至少我没有学过相关案例。 因为纵火癖大多是单独行动的，他们本身就不擅长社交，也往往游离于社会边缘，难以得到认同，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邪教洗脑的目标。字眼把他们见不得人的癖好正义化、伟大化，甚至神化，在组织内他们得到赞许、认可和荣誉嘉奖，在组织外掌控别人的生死， 让他们感觉无比的强大，这是很可怕的，因为这是他们一生最渴求最向往的东西。 所以我们在演唱会抓到的那个人非常难攻克，他认为紫燕更了解他，赏识他，而他的家人只会误解他，逼迫他，瞧不起他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 那他现在有没有正常一点？至少他帮你们找到了游乐场和白燕的妻女的尸体。 对，但不是他主观想要帮我们，他整个精神状态都很不稳定。他对紫燕很忠诚，以组织为荣，我们用激将法套他的话，用催眠从他的意识深处套取信息，但这些内容只能作为办案的助力，上不了法庭，这也是很麻烦的事，等于有一部分证据是无效的。 他只是一条小鱼，他最大的意义是钓大鱼，从这一点上看，他的价值已经被你们挖掘得不错了。 可惜那个在烧烤店的，不过没关系，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抓到白燕。 你把白燕的资料发我一份，我研究一下他的背景，也许对你们有帮助。 好。 三人聊了许久，已经很晚了，仁义决定回中队。他刚刚受了处分，这段时间最好老老实实待在中队。龚应贤没有挽留仁义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说： 我送你回去。 都这么晚了，你该休息了。 我回分局。盛博，给任队长带点吃的。 早就准备好了。 盛博高兴地拎着一大堆东西往龚应贤车上搬。 每次我都是空手来，带一堆东西走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 不要客气啊，任队长，你已经不只是客人了，你和邱小姐一样，是少爷的亲人。 趁着龚应贤和盛博在整理后备箱的时候，庞贝博士走到了任毅身边，笑着说： 任队长，应贤在电话里很多次提到你，你对他是一个有着非常重大的正面影响力的人。 是吗？有时候我也不太确定。 是真的，我认为你对于他创伤恢复的作用比我还大。 哦，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。不是，您才是治好他的人。 我只是给他做了手术，而你是在帮他康复。他刚回来的样子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，对比那时候，他现在真的好了太多。如果不是他当时拿着 MIT 的博士文凭，警校肯定不会收他。 仁义不禁回忆了一下刚开始跟龚应贤接触时的情景，那个时候的龚应贤比现在冷硬好几倍，而且对人的戒心和疏离特别重。现在的龚应贤已经能够正常融入工作和生活，确实比之前好，好了太多太多。庞贝博士拍了拍仁义的肩膀，低声说： 但是对于你们的感情问题，我只观望态度。 仁义顿时脸色一变，人也跟着紧张起来。 爱情能把人捧上天堂，也能把人砸落地狱，我希望你们都能慎重对待。 我们也不是。 面对庞贝博士探照灯一样的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，他词穷了。 我是从应贤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番话的，也许会显得有些冷酷，但我时刻关注着他的心理状况。你对他的正面影响越大，越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也越大。我个人认为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危险的，但又是奉献与受益并存的。总之，希望美好的东西永远保持美好。 仁义听得心惊肉跳，同时又对他最后一句话感到有些茫然。他知道庞贝博士在警告他，其实庞贝博士和秋妍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害怕他会伤害龚应贤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至少在感情上，他是一个健全的成年人，而龚应贤是一个孩子。其实他自己也一样迷茫，不知道两人走到这一步，他在其中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还是错。可无论对错，都只能这么往前走了。但有一件事他是肯定的， 那就是他永远不会伤害宫应贤。宫应贤走了过来，眼神有一丝紧张。 你们在聊什么？ 聊你消失后的可爱样子。 宫应贤皱起眉。 骗你的，我怎么会随意透露病人的隐私呢？ 宫应贤松了口气，他生怕在仁义面前不威风。 仁义，上车吧。 仁义朝庞贝博士伸出手。 谢谢。 庞贝博士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，微微一笑。